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六月六号， 你我哋入嚟啦。 六月六号星期六啊， 星期六 就 三六六六 六六六魔鬼啊！ 好啦，魔鬼嚟啦。 第二節守靈夜，第二集嘅守靈夜話啦嚇，咁啊，即係又係六月嘅第一集咧，就竟然係六月六號星期六三個六啊， 三個六六六六六六。 通常話你呢個玩呢個飛行棋啊，三隻六就翻大陸啊，咁啊，我嘅經歷咧就亦都係同個六字有啲關係噶啊，咁呢次嘅經歷咧就喺又係嚇做嘢嘅地方啦，就牽涉到嗰間房嘅 number 啦，就係六字啦。 系， 咁呢间房里面咧，啊，即系今次就有啲伤。以前咧，我就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就见过嗰个男人啦， 系 好高嗰个男人咧，就半身嘅， 又 好近距离嘅。今次咧所见到嘅咧，就唔系上半身啦， 见到佢下半身， 系下半身，不过又唔系个男人，又唔知系咩人。 系， 咁啊，话说咧就系晏昼嚟嘅。 系 咁啊！啲仔仔就叫我哋叫放学啦，咁啊由隔离中心就过翻嚟宿舍，咁啊上楼就换鞋就换鞋啦，有啲啊要等梳洗等梳洗啦，咁其实就好热闹啦，个场面就你会谂到啦，个冲晒上嚟换鞋，嘻哈哩啦咁啊，嘈冤巴闭啊，咁有阵时啊只袜唔拎出嚟，我话闹鬼佢啊，拎翻对袜出嚟啦咁， 收埋对袜做乜嘢啊？ 咁收埋对袜臭啊，咁咁啦，嘻哈一大扎好开心，但系咧嗰日就佢哋都冲紧上嚟噶啦，我都上咗去噶啦，咁啊。当时咧就成个走廊都未有人嘅啊，即系系后面佢哋跟紧后面嘅啫。咁佢有一个画面咧，就系几秒钟嘅画面嚟嘅啫，纯粹一行过我左手面嗰间六号房啦， 系 打开咗门嘅。咁我最初因为以往咧就系话有阵时有啲因为嗰间房女房嚟嘅，咁有啲女仔咧就咁啊会喺嗰度。即系可能系会提早喺嗰度叫做休闲啦、消闲啦，咁所以有阵时会有一个半个喺里面，有呢一个半个舍友。咁我以为又系舍友喺里面啦，咁啊闹到咧就系话见到一个睇下先，我有写低啊，印象中咧就系话有纯粹见到嘅系下半身。就坐咗喺某一个舍友嘅一张床度。 哎呀， 咁佢就因为张床咧前面，即系佢就系有一个柜桶嘅，柜桶上面就系床板啦，咁啊摆床褥噶嘛。咁佢就系直情嗰对脚咧就系平放，就喺个地下度嘅。咁啊，即系嗰个小腿就系坐喺嗰个柜桶对出啦，咁样安坐嘅。但系咧。睇唔到上半身，就只系睇到佢下半身显现咗嗰对脚。 哎呀， 嗰对脚咧就着咗对鞋嘅， 系 对鞋就系黑色嘅， 黑色嘅鞋 吓，同埋长裤嘅着都系黑色。 系 咁，我就最初我冇怀疑啊，可能我自己个可能行过嗰阵时个角度问题睇唔到佢上半身啫，咁啊咪以为系有个仔有个仔仔留咗喺里面啫，咁冇咩特别啦咁。但系行过个门口， 因为那里是有个烫窗的，其实隔离。 嗯。 那可以就是一他又没有闩埋的，通常都掀开。 哎。 行过那道门无为意，那里纯粹见到对脚那个画面。但是当一行过去到那个烫窗的时候望一望。 嗯。 冇人喎、啊。 冇人。 咁佢觉得奇怪啦。我剛才咁我见到啲咩。 係啦， 跟住我就行返转头由嗰、那个门口咁样睄下啦，咁睇下系咪嗰个仔仔入咗去近窗边嗰边啊，睇唔到啫咁。 係。 一个人都冇。 一个人都冇。 一个人都冇。好静。咩声都冇。即係嗰间房里面咩声都冇，淨係嗰个画面囉。 係。 其实唔系好耐维持，因为行过啫，即系唔系好怀疑嘅最初，但系只系话去到烫窗位都会习惯，就系会望一望嘅时候，跟住咦冇咗嘅，咁跟住咪觉得奇怪咯，咁睇又冇人，咁跟住就知啦，濑嘢啦，即系咁。咁当时其实啲仔仔已经冲晒上，开始冲上嚟咁啊，去换鞋换鞋，除衫准备去冲凉嘅，咁啊觉得。咁啊算啦，咁冇理啦，冇諗啦，咁啊嗱嗱声就去照顾佢哋啦。 係。 咁其实係嗰下嘅画面嘅啫。但係我喺上一集我都讲过啦。因为都陆陆续续其实又见到啲过客啊，见到古古怪怪嘅嘢啊，不其然都会即刻又即係见返呢张纸嘅时候，又同自己有啲关系嘅时候，串返起啲嘢嘅时候，就觉得当时觉得是有些事会发生的。 嗯，即是有些事的。 是啦，即是可能是关乎到自己或者是做事的地方是有事发生 的。 是。正正自从见到那对脚之后的时间，那两个礼拜之后那两个礼拜就癫了，直头是。 是。 即是不是发生什么古古怪怪的意外啊，不是揼亲脚啊，又整亲手啊，又或者是冚到头啊。或者是有些不好的消息传了出来，即是可能有仔仔有事故有病啊，那些咔咔大炸，总之就非常之多，非常之烦。 即是湿湿星星很多东西出现。 湿湿星星直到即是啱啱昨天又发生一单，就是同事又被个仔仔扭到的手啦，咁样。即是总之就很多古古怪怪的事不停地发生。咁但是就会知道就是啊，咁睇嚟係先前见到嗰啲嘢係好想有啲嘢想透露俾我听。 嗯。 但係我都好老实讲，对唔住，我係完全 feel 唔到囉。啊。因为一嚟喂你鬼食嚟，咁我点 feel 到啫。係啦。二嚟就可能你只係石嚟石去，咁行过经过睇过，咁又点呀，关我咩事呀、啊 啊、有咩帮到你呀、啊、但冇嘢帮到你。 即係都係嗰句就係话，如果係关乎我嘅嘢就劳烦你直接啲同我讲， 兜下兜面同我讲得啦。 但系如果系你自己嘅，哎呀，我有嘢所求啊，我想查下你啊， 我请啊， 我帮你唔到吓，即系呢啲你唔好教我啦，多谢合作啊，就系咁嘅啫。 唉，咁跟住之后咧，即系仲有啲咩？仲有啲除咗啲几单嘢之后，仲有啲咩好奇怪嘢解释唔到？ 嗰單嘢之後就又最近啦，咁其實都啱啱第二個通宵嘅日子啦。嗰日呢其實就都算係咁㗎啦，冇之前嗰四月嗰次呢咁經典㗎啦，即係嗰啲咁嘅過客睇到咁多啦，咁我就冇啦，嗰次係只係見過一次，咁係個男人嚟嘅啫。啊，不過今次就猖狂啲，在我做嘢嗰间房啫。 佢做啲咩唱歌？冇 嘢行过啫。 路过路人甲月饼。 系啦，路人甲月饼由门口就行咁啊，穿过个柜咁啊，消失咗啦。咁冇嘢嘅。比如我坐喺度写紧文件嘅嗰阵时，突然间系有阵风先嘅。 系。 不是冷气的风来的，是另一边在门口吹入来的风，因为我会打开个门口的，夜晚我不知道。是。那冲入来，咦，跟着一握高个头，咦，跟着个男人就在那里咁啊行过。跟着我即刻就起身拍一拍那张台，你老板啊， 你怎么叫自己你怎么叫自己 撞下气啊嘛，这个是不是，跟着就没了。 嗰晚就全晚都冇见过任何嘢， 系 非常之平安嗰晚， 系、啊、 即系我就系系嗰刻啫， 系 不过可能嗰晚啊，嗰晚可能又因为休息时间嗰阵时又喺度抄紧佛经咧， 系 因为最近喺度研究紧呢个六祖坛经嗰啲内容啊，嗰啲抄紧好专注咁抄紧啲章节。在那里想緊那些佛理的时候，跟住可能因为这样啦，没什么觉得不心安的事，很平静那晚真的、啊、也都很顺利、没什么话很不妥的事，不过纯粹 是有些事 是不是我那间的事，都是兴奋的了、嗯、那些事，不过算了，那些就过去就过去了， 是 是、但是之后呢就过咗嗰个通宵之后，最近啦，即系比较近嘅日子啦、嗯，就有一晚又系啦，那个女人就喺度挑衅我啦。 佢点挑衅你？ 即系嗰日真系，其实都差唔多瞓觉噶啦。 系， 跟住就半梦半醒噶啦，开始都朦朦胧胧咁噶啦。啊，嗰条友仔喺度做咩咧？喺度唱我以前即系喺平时好中意听嘅歌。你都知道我喜欢听什么歌的啦。 啊姐。 跟着你回来。 救命 的 真 的。或者是啊南南风吹来前来。如果你听怀上曲你就知道了。那些啦。 是跟着呢 那条友仔唱这些歌。我好不记得了，即我只是很大印象就是他是一些怀旧歌曲来的。不过不记得他唱什么歌了。 是。 在这里挑衅我。 是。 即系瞓到朦朦胧胧，你播住呢啲咁嘅歌嘅时候，因为都好听，不过唔系，不过你唱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啦。咁啊， 可能系原唱咧， 迫于无奈就起身啦。 系， 咁啊起身就坐咗喺度听多一阵，因为停咗啦，就冇咗啦，突然间就冇咗啦， 冇咗，突然消失。 系啦，咁我就话啊，完啦嘛，你嘅演唱会完啦嘛， 未嘅，其实佢想继续唱。 咁我瞓觉啦，咁就再冇其他嘢啦。因为嗰个女人其实就我到而家我都查，点解我会话永远我都查唔到个根由呢，就係、是、当然就係、是、个背景就係、是、除非你话有啲咩古灵精怪嘢发生过，例如啲咩命案啊跳楼案喺附近啫，不过冇嘛，事实係我查係冇呢啲嘢发生过。但係个情况就係话係佢出现嘅时候我係 sense 唔到究竟佢喺边度嚟呀。 係。 即系好似头先话啊，嗰间房度有嗰对脚，咁我起码我 sense 到佢系喺嗰间房啦、啊，啊！但系咁耐以嚟，就甚至嗰次嘅鬼父子咁啦，其实佢嘅声音来源我只系好似凭空听到，但系我根本 sense 唔到佢系喺边个位置啊！即系究竟你动咗喺边啊？ 系， 如果我 sense 到嘅，我大约我都会理解啊。 嗯， 咁我都仲有方法喺嗰、那个可能喺嗰个方位度做啲嘢啊，系咪先？ 系系， 即系可能拜下神啊，俾个面啦，唔好搞咁多嘢啊。 系、 或者系我有咩得罪你嘅，咁你多多包涵啊，咁即系都会有啲咁嘅感觉啊。但系我 sense 唔到你嘅时候，好自然个人都会懵啊，都会燥啊。喂，你咩事啊？依家咁，即系当然夹杂住粗口啦，咁 夹杂住粗口。 即系有乜嘢，你一系就直接啲啦，咁我哋又唔啱青佬，你走嚟做咩啫？咁即系会有咁样嘅感觉，会好差咯。 系， 不过就冇办法啦，揾唔到个根由就算啦， 都揾唔到噶啦。 系啦，我都无谓同佢计较啦。 系、 好嗱，咁啊喺呢段期间咧，除咗我嘅经历以外，当然都会有收集一下一啲嘅故事啦。 系啊，喂，有啲咩故仔个人听啊？ 咁啊，都分享两个俾大家听。 好啊， 咁一个咧就系关于有一个同事啦，就以前喺鸡寮做嘢嘅，即系大家都知而家叫翠屏村啦。 系、 以前就佢话喺某一个机构嘅宿舍做过嘅。 嗯， 佢话嗰度好阴森嘅。 阴森。 首先啦。 啊、 第二样嘢就话，其实佢就分享咗个故事，就系同一啲叫做巡楼有啲关系啦。 系， 我唔记得佢系翻夜定通宵啦。总之就系话佢巡咁佢又系巡房啦。咁佢啊见到要即系有一晚就去遇上巡房嘅时候，就突然之间就见到有个人啦、啊。 咁佢以为系自己啲 case 唔瞓啦，咁可能就诶做咩唔瞓啊咁嗰啲噶啦，佢好正常，我就真系咁样问佢，系佢就指住，喂，你做咩仲唔瞓啊？仲唔翻房瞓啊？跟住就正正佢讲完呢一句，嗰、那个人就凭空消失咗， 凭空消失 系啦，突然间消失咗，佢就惊啦，即系即刻就 sense 到啦，诶唔系人啊！佢原来佢爽鬼，吓、即系佢类似嘅事情都喺我哋以前做嘢呢个地方都发生过，已经系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噶啦。 系 咁啊，但系就都冇咩话特别嘅事情喺之后发生咯。 系 佢纯粹系因为见到佢啫。 即净系见，即系纯粹见到冇做任何嘢嘛，都冇做。 冇，一见到佢就消失咗，即系可能嗰只嘢惊咗佢。 点跟住佢仲惊咗佢嘛？ 即系可能惊咗佢消失。 系。 咁啊，另一单咧就系最近发生嘅就系雨伞的故事。嗱，即系讲到遮呢家嘢咧， 好罩忌呢啲，近呢一年都好罩忌遮呢家嘢。 即系咩雨伞运动嗰啲遮咧？你抌咗喺街边都系唔好乱执啦，你里面都唔知道有冇啲咩牛头马面啊、牛鬼蛇神啊咁。 系啊，即系我真都唔知拾执咗啲咩。 即系你都明白，除咗政治意味以外，或者有啲冤亲债主喺里面嘅时候啦，你执到就你 high high 啦，即系等于 真系 high high。 等于啲台湾人唔会喺街边度执利是一样。 系啦、啊，上几集讲过啦。 系啦、啊，嗱，今次嘅故事咧就发生喺我一个。女同事身上，咁佢嗰日其实又系啦，落雨，你都知道最近啲天气啦吓，即系成日落雨啊嘛。 系啊， 其实佢对于雨遮呢样嘢咧，佢好着紧嘅， 系、 即系好似啲英国绅士咁，出街一定系带把遮咁。咁当然你落紧雨，佢更加着紧把遮啦吓，冇瓦遮头咁点翻屋企啫，系咪先？好啦，就正正就系咁啦。咁嗰日咧，佢其实咧就系、是、诶。因为佢之前咧就帮佢屋企嘅先人咧就抽骨灰庵位，咁啊抽到啦，咁就要去办手续噶啦，拣位啊嘛，咁啊去红磡办手续，咁啊其实大家都知噶啦，食环署嗰个地方咧，其实基本上就喺几间殡仪馆 嘅中间， 仲要系某间殡仪馆嘅里面， 系 啊，即系好奇怪啲布局啦，仲要玻璃啊，佢咁形容啦，全部都玻璃嚟嘅咁， 系啊，好奇怪嘅嗰位， 奇怪嘅，仲要入到去啊，觉得都唔系几聚财嘅咁啊 ，OK， 话知你啦，殡仪馆系咁噶啦， 系、 啊，即系我唔知嗰度啲食环署职员可以去到几夜啦吓。哈哈哈！你都知道玻璃呢家嘢，见到嘅嘢会比起吓 都唔少噶嘛。OK， 重点都唔喺度啦。咁啊，佢啊去办完手续啦，好高兴啦，帮阿先人就处理咗呢件嘢啦，谂住了件心事啦。翻到嚟公司突然间话：哎呀，我漏咗把遮喺嗰度，想翻去攞添咁。 系， 正当佢咁样讲嘅时候，冚晒架车话：， 哇，天 你唔好啊， 唔好搞咁多嘢啊，唔好攞翻嚟啊！啊， 我系咁同佢分析，我话既然咧你留咗喺嗰度就算啦，唔好攞啦，因为冥冥中咧有一个缘分喺度嘅。你平时对遮 同佢有缘分， 你啲遮平时对嗰啲遮咁着紧嘅时候，你都会留把遮，亦即系话某程度上有啲嘢系想你留低把遮啦。 系， 即系我特登咁样同佢讲嘅吓，咁啊系唔系就唔知啦。不过据我了解就系佢份人系咁着紧啲雨伞嘅时候，冇理由会咁容易漏遮嘅。 系， 咁佢就真系漏咗。好啦，咁啊到第二日咧，佢翻嚟又讲我，唉，都唔知咩行咩衰运，即系当然里面又啊夹杂啲粗俗啲啊。即系唔系粗口啦，系比较俗话啦吓。咁啊，原来咧佢嗰晚去买嘢，就当然啦，唔见咗个把遮已经好肉赤噶啦。 系噶， 因为平时中心爱嘅遮唔见咗咧，始终自己物件嚟噶嘛，系咪先？ 系。 不过既然喺殡仪馆漏嘅，你算啦，冇执啦，真系。 即系算啦，你豪俾佢啦， 买个把啦咁啊。咁佢今次咧就咁啊去买嘢咁啊。因为落雨啊嘛，咁啲铺头就会可能提供嗰啲伞架俾你摆啊，遮架摆遮啦。 系， 但系又好衰唔衰咁巧、啊，撞正咧，有其他顾客都系用紧一个黑色嘅 波点遮， 系 佢嗰把都系波点遮，不过可能人哋把遮就可能大点或者细点啲咁样，我唔知啦。 嗯嗯、 有啲唔同，但系大家都系同颜色，都系黑色嘅。 系 咁，佢系去买嘢，买完嘢翻嚟嘅时候谂住攞遮啦。嗱，其实佢系记得攞遮噶，不过今次咧就是、人哋攞错咗佢把遮走，咁啊剩翻嗰把咧唔系佢嘅。 是 都是波点，但是他迫于无奈地都要攞的啦，你落緊雨有什么办法啦，是不 是？ 是啊。那他又好心里面好不自在，也好不忿气啦，因为同样都是那句啦，我心爱的遮啊，那又被人攞了去啦，咁啊即是又是不见了啦。 是。 其实追不返就算啦。 是啊，真的追不返就算啦。 咁啊，但是呢他有一样嘢是做啱了的。因为那把遮不是他的关系呢。佢亦都唔清楚究竟係我当係美丽的误会啦，因为大家都好似样㗎嘛，都係黑色嘅波点遮，唔係特登啦，但係都唔係咁好嘅，即係你都唔好拎返屋企啦，唔係自己㗎嘛，所以佢就将佢摆咗楼下， 即係就咁摆咗楼下算啦， 唔知楼摆咗座头定咩鬼啦，佢就话摆咗喺楼下啫，冇讲话究竟摆咗喺座头啊定係点处理啦，咁就咁就摆咗楼下。 好啊，其实我都坦白，我哋都讲过好多次遮呢家嘢真係唔好喺街度乱攞。即係讲真，正如你话斋，即係讲真喺入面附咗啲咩入面咩牛头马面乜嘢乜 最近好多㗎，周街烂遮㗎，我话你听。 好多把你 真係啊。 咁咪喺又加上近排啲天气又唔好呢，即係但还会怪风 怪 雨。 怪风怪雨咁啊。 喂，大佬长遮都搞唔掂啊！你唔好讲，即系你又缩骨遮呢啲烂都唔紧要。你见我见好多啲风啲怪风怪雨， 最近 吹到啲遮烂鬼仔。 不 过讲 起怪风怪雨，最近我都做多咗一样衰嘢嘅。 点啊？ 我都觉得自己好衰嘅。 跌咗啲咩衰嘢？ 次次横风横雨一嚟嘅时候咧，我就闹个天。 系， 即系我就会讲一句好衰嘅嘢话。 咩啊？ 即系我话顶你个肺啊！你嗰啲咁嘅死人天啊，咁啊，你发咩神经啊你？ 我试过一次，我 对住个天闹咯， 我都嗰日闹， 即系当然都系唔系咁礼貌啦，直头 系， 即系你发乜捻嘢神经啊？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咯。 我嗰日，哎，我有一样经典嘅嘢讲俾你，又你嗰日呢单嘢，因为话说咧，有一次我同一个女同事喺楼下公园，咁啊啲休憩处公园度，咁我哋企咗喺度，咁嗰排天气又好差嘅， 系。 咁我哋企咗喺个位啦，咁就谂住倾偈，咁我哋嗰度喺度闹，其实喺度闹，其实想闹教呢个鬼公事上嘅嘢，咁我哋两个系有啲嘈，有啲争执嘅，跟住大家就讲，唉，唔好做啦，咪咯，闹，跟住闹下闹下，跟住如果个天咧其实冇雨嘅，停晒雨，乜雨都冇， 突然间火， 系啦，跟住闹闹下，哗咁，跟住之后我哋两个就喺度讲，望住个天。我哋个冇大遮，因为企咗喺嗰啲公园檐缝嗰啲，佢有瓦，即系有瓦，有啲。板咧遮住咗嗰啲凳嗰啲位啦，我哋两个都望住个天。Well， 其实我哋两个讲下噶啫，系我哋讲下啫，咁样 唔使咁嘅。 跟住之后都唔紧要，跟住咧我哋讲完冇几耐，跟住佢行嚟， 跟住佢咪回应你咯，你知就好啦。 跟住我就 sorry， 跟住话，跟住我求你啊，我哋上翻上去做嘢咁。跟住我哋喺度，我哋你哋有一条好似两个癫佬癫铺咁样咧，突然间喺度对住天佬讲啊，对唔住啊，我错啊，我上翻上去做嘢，你可唔可以停一停雨？即系你话，但系有时候真系俾我想话俾听咧，呢啲真系唔好乱闹。即系我试过好多镬都系咁。 系，我都系奉劝大家唔好学我咁啫。我其实我好耐冇闹过个天啊，最近。一嚟自己心情唔好啦， 系， 即系屋企又烦，咩都烦，咁二嚟就即系唔系做嘢烦，系其他嘢烦。咁啊，二嚟就系又成日落雨咧，佢又突然间怪风怪雨突袭嘅时候，我屋企啲窗就唔得佢死噶啦嘛。 系啊，最近真系好夸张 咯。咁咪一路做，咪一路闹个天咯。你发咩神经啫？咁啊，成日喺度咁样怪风怪雨、邪风邪雨咁啊。啊，佢几只暗暗沉沉咁咯，咁但系你都知啦，将军澳系雷区嚟噶嘛，你暗暗沉沉嗰度，叭， 系啊，真系冇错，你闹多两句， 吓鬼你咯， 咁样咯， 系咪先？我又冇惊嘅，咁 我都唔惊，我都唔惊，即系但系即系呢排啲怪风怪雨觉得好紧要， 不过系好唔寻常嘅怪风怪雨吓，咁啊，大家都出门小心啦，因为都据知就今年其实有人行山嘅时候遇到怪风怪雨咧。跟住就被雷劈啊， 咁啊，但系佢哋好醒目一样嘢就系、是、见到有行雷未劈中佢哋， 系 唔知劈到棵树，佢哋见到唔妥咧就嗱嗱声将个电话抌咗出去啊， 系哇成部抌咗出去， 抌咗落地啊，即系佢唔系总之佢唔喺更新嘅，喺附近，但系佢掉出去对出咁，因为佢惊如果个行雷闪电再嚟嘅时候就劈到佢哋啊，因为你都知道电话咧，其实有一样杂技就系佢嘅无线电信号啊，佢会接收噶嘛，所以系会引雷噶，所以大家喺空旷地方如果有雷暴警告底下咧，最好熄电话，亦都唔好企喺树下面，因为逢高必劈，记住啦。啊！ 這 或者你做亏心事嘅话、啊、都会被雷劈啊 ！P.S. 你， 例如就系你不孝啊，诲人冇道啦，嗰啲叫做吓，咁啊就会系咁啦啊！ 哇！即系所以大家小心啲啊！即系呢排啲天气咧，真系极度反常啊！ 系啊，都系嗰句啊，唔好乱咁执啲遮啦吓！ 遮啲梗系真系 好罩忌啊吓，因为。点解咁讲呢，就係、是、佢其实对遮咁着緊嘅时候，佢最心爱的物件但係同时间唔见咗两把呢，喺一日之内唔见两把，其实某程度上係有啲嘢嘅暗示㗎。 咁、啊、 当然前者嗰个就係摆到明啦，你去嗰个特定地点就突然间唔见咗咁样，咁其实係会好奇怪 嘅。 后者嗰个我当係一个偶然啦。啊咁但係当然我话俾大家听，喺以前嚟讲真係会发生㗎呢啲事情。就 是、 有人係会特登喺下雨天嘅时候会做呢啲咁嘅行动㗎。 即係专登地 嘅 地上。 佢哋可能话会物色一啲呢有放遮架嘅地方呢，特登就会将一啲有问题嘅遮就会插喺嗰度。 係。 咁如果你可能你落雨唔记得带遮，你可能顺手就喺个遮架度攞咗嘅话呢，恭喜晒啦！ 咁你就中奖啦！ 你系中奖啦！ 唉， 所以唔好乱咁借一啲陌生嘅遮，你唔肯定嘅遮，因为喺以前嚟讲，识呢味嘢嘅人真系会咁做，就好似都系嗰句啦，台湾人要搞冥婚一样，掉啲红包落地下， 系啊， 里面真系有钱噶，不过多样嘢时辰八字咁解啫嘛。 咁就恭喜你啦！ 一打开见到时辰八字，你就、 恭喜 晒，又多段婚姻啦， 多段婚姻啦。 咁你有排玩啦，真系。 咁咪系啦。好。 咁啊，呢一节仲有几耐啊？ 冇啦，完啦。 好，咁啊，一阵间翻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临审嘢啦。 好，拜拜，大家见。Testing one two。One, two, three, four. 不知何年何月，只等到你出现啦喂。 Hello。 哇，文女。等你好耐啊！ 而家咪到咯， 约你七点钟，居然能够九点钟先到，仲要若无其事化到个妆，鬼火咁靓，你有冇遮到得噶你啊？ 唔好讲咁多，而家凉凉好肚饿啊！食啲咩啊？快啲！ 唔啱，不如食泰国菜啊！ 好辣啊，大佬！ 咁西餐啊，好嘛？ 琴日先食完，俾啲创意得唔得啊？ 咁不如日本菜啦。 我对海鲜敏感噶。 咁食意大利披萨又点啊？ 唔制唔制，明枪易挡，暗疮难防啊！吓、啊，好鬼热气。 唔使讲啦，食斋啦。 营养不良啊！你仲嫌唔够矮咩？ 食屎啦你！ 你讲咩啊？ 我冇，我话食西多士啫。咁唔啱咩？咁你话事啦。 梗系去 IBHK 啦，食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有 Johnny 同文女做主持，你话有冇得顶啊啦？ 咁点会仲有得顶啫？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新闻炒冷饭， 好好味啊！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6月6号星期六， 6月6号， 我哋就曾经就承诺过一样嘢嘅， 系啊， 就系在直播室不谈电台事， 系 当然不谈电台灵异事， 系 咁啊，但系今集咧。因为三条六的关系呢，我们就尝试挑战一下。 又在这个时辰又挑战一下。 那、啊、又不是好东西的，老实说即录音时间就不是好东西，你听就好东西、啊、 你们听的时候就好东西了。 今次呢就其实这件事呢就关乎到你和我啦。 是啊。 啊你的经历和我的经历。 我和你是前后脚的。 你是前、你是这个。 我是先的 咩爱咩爱咩咩咩恋爱故事上 集，系啦，我系现代爱情故事上 集, 上集，我系现代爱情故事下集。 啊，系咁就 快啦，你真系唔好咁隐晦啦，系啦，唉，即系我哋就其实喺呢个五月份嘅时候咧， 系 就遇。都遇到一个情况啦， 是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相隔一个礼拜嘅啫。 系啊，应该啱啱一个礼拜就都系隔咗。 咁第一个星期嘅时候，你就翻嚟帮手啦。 系啦，咁啊，话说啊，开个头俾大家听下先啦。咁话说咧，就有一日有一日我就应该系日日系翻嚟做嘢，咁啊，因为人手唔够嘅关系啦，咁翻嚟要帮手。咁咧就我帮手 mon 住做直播节目嘅，系啦，咁做紧直播节目，咁啊完全冇相安无事，因为我哋当日好虚撼噶。 嗰晚应该都唔系讲呢啲嘢噶啦， 都唔系讲紧呢啲嘢嘅，纯系另一个我系帮手 mon 住睇听第二个节目嘅，系啦，第二个直播嘅节目啦。咁啊，我就系帮手翻嚟锁我门嘅啫，其实纯粹咁啊 ，operator 都唔系我，我哋负责坐喺度听嘅啫。啊，咁啊，跟住之后咧翻到嚟。咁啊，一齐如常啦，咁样，因为都好得意嘅，因为去到我今日，我嗰日系第一次见到，我真正第一次露见到其他主持啦，系啦、嗯，坦白，我之前做 operator 嘅时候， 都唔系嗰批嘢， 都唔系嗰批嚟嘅，系啦， 一批系另一批嚟嘅， 另一批嘅，另一批新进嘅， 都系非常之后生啊，青春， 系青春啊，系啊，可爱啊，咁， 即系都知噶啦，边个节目就吓、啊， 自己谂啦，系，我唔帮人卖广告， 广告卖得太多， 系卖得太多，我唔卖啊， 冇益人啊嘛， 五亿人啊，诶诶，再讲再白啲就系我啱啱我哋啱啱楼上个节目。 系啦， 系啊，楼上嗰、那个， 即系大家都 系自己个， 可能都听过个直播，好开心 啊！系啦， 自嗨紧嘅时候，突然间又听翻两个马佬喺度讲鬼故啦。 系啦，总之诶，楼上节目啦，系啦 ，OK。 咁啊，楼上节目，咁我帮手过嚟做，即系过嚟翻嚟睇场啦，咁样。咁啊，完咗个直播之后咧，咁啊，跟住之后就大家就好开心啦，咁喺度嘻哈哈咁啊。初初我未见过噶，嗰班青春少艾咁样。 系， 咁我哋。录完节目咁啊无聊啦，咁啊大家又执紧嘢，咁啊得翻我哋都几，我哋嗰都系七个人喺度，六七个人喺度啊，咁倾偈，咁我哋倾开偈，就问啊，都即系交流下节目心得啦，咁样就知道，咁啊知道我做新嘢话，咁我哋就即系讲，喂有冇啲咩嘢古仔讲嚟听？我有讲咁，跟住话冇啦，你就要听嘅上节目听啦，咁 好 再问。 好啦，你讲啦。 系啦，你唔好讲 啦。 讲啦， 我哋唔怕嘅，你讲啦。 讲啦，跟住系啊，真系，跟住佢哋好少啲班青春少艾就同我讲，哎，我都有嘅，我都有嘅，以前咧咩咁样。 其实博闹噶吓， 系啦博闹、 因为我哋以往喺以前录守灵都试过一啲比较开始入夜嘅时间，都有提及过同一个问题。不过呢个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啦，再分享。 而我哋两个，因为呢两次嘅经历，见到唔同嘅嘢，听到唔同嘅嘢之后。就基本上是 得出一个结论嘅， 得出一个结论就系我哋系唔怕讲嘅， 系啦，原来系怕讲嘅，系啦。咁唔简单嘅讲，咁我哋讲开，咁啊，咁啊，当日就佢哋嘅，即系我哋 operator 啦，几个女，几个青春少艾啦，跟住佢哋经理人啦，跟住成班我哋坐喺度倾偈，咁啊讲开，啊讲开咁啊好，咁讲翻一个以前就系波波哥哥走去咗边个故事啦。系啦，就我哋讲嗰个故仔啦，就系嗰个故仔，即系好多年前我哋好多好多集之前讲过一个，即系波波我唔见咗个波个， 突然变咗个人头， 系啦，嗰个故仔啦咁样，咁啊嗰阵跟住讲完之后，班青春小朋友 有冇尖叫啊？ 哇！我冇尖叫，其实我扮嘅啫，扯。咁班少班少艺就喺度，大家缩埋一嚿咁样啦，咁 好惊啊！ 跟住就我讲啦，又讲，跟住好啦，咁话说就系我坐咗你多一刻，我其实就。即系我哋，如果大家熟悉我哋嘅电台个运作，就知道我哋咧其实有个 两部分嘅啦， 两部分啦咁样。我哋有视像噶嘛，咁当一刻其实部视像嗰部电嗰部电脑个 mon 系开咗嘅，系啦。咁因为佢哋都有做，佢哋节目有做直播噶嘛，系啦。咁佢哋开着咗个直播系统同嗰个 mon 电脑啦，咁样。咁我就啱啱当一刻我坐嘅位置就是背住咗部电脑嘅。吓，系啦，佢哋就坐咗喺另一边嘅 sofa 咁啊， 唔系影到嘢啊嘛， 吓， 唔会影到嘢， 唔系你听埋，唔系冇影到，跟住好啦，咁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当然一日佢哋就坐晒嗰边啦，我就背住咗个网，咁我哋喺度讲啦，好啦，咁佢哋几个就坐晒喺嗰边就围住咗喺度啦，咁啊讲，跟住讲住缩埋一嚿咯，咁啊讲下讲下咧，就出现咗啲奇怪嘢啦，我就听突然间，咦，唔对路，点解有啲声嘅？咁我就听到，我又听到班女人声咯。咦，阿小姐你又嚟啊？咁，咦，陈小姐又系你啊？咁样 未必成陈嘅人哋。 哦，冇，即系佢想开个代号俾佢啫。 阿飘小姐啦，算啦。 阿飘， 费事影响姓陈嘅人啦，系咪？ 对唔住，系。 系啊。 咁阿飘小姐又系你啊？咁啊，你又嗌我 啊？即系同大家都俾翻一啲少少 hints 回忆翻啦。就系、是、如果大家记得我哋初。 进驻 IBHK 初期的时候，我哋录音的进程里面都有试过分享几次，就是话一嚟我哋又衰嘅，真系择时辰咁择啊，拣嗰啲咁嘅 夜都夜晚先咯， 时间仲要熄晒啲灯喺度讲鬼故咁啊， 系啊，最懒有气氛， 啊、吸引咗嗰啲小朋友啦，同埋呢个女人啦嚟呢度，咁啊，久唔久啊整啲怪声嚟叹下啦， 系啊，咁啊，咁我哋嗰日我哋。节目初期就懒有气氛咁咧，专登走去熄晒灯。 跟住就俾人搞到就系成段声带，我唔俾你出街咁。 系咯， 跟住话三个钟嗰次录咗阴公三集嘢就咁就冇咗。 咁就笑照啦。 但系自从嗰次之后，我哋就即系都分析过，就怀疑会唔会系得罪咗呢度嘅啊，我哋俗称叫做地主啦。 地主系。 所以就于是乎，我哋就即系又讲到一样嘢，就既然系咁，呢度嘅嘢我哋唔提啦。 系啦。我哋就谂住封咪唔讲，封咪唔讲噶啦，咁样。 咁但系点解今次事件又突然间拉起条尾，又觉得要讲咧？咁啊，因为某程度上有啲嘢系掌握到嘅， 系啦， 掌握之内，亦都知道就应该唔系好影响到我哋。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照讲你。好，继续讲埋先。 系啦， 咁啊，话说咁，我听 你背住嗰个 mon 啦， 个 mon 啦， 跟住我就 喺度讲 鬼故啦。跟住我讲啦，咁嗰个校突然间听到阿飘小姐突然间喺度嗌，我咁其实下意识咧，我都同咗啲即系青春少艾同个经理人讲话，你唔好理我，即系我有讲， 你唔好理我嘅表情得噶啦。 系啊，我同佢讲话，我有啲特征嘅，即系如果我知道有啲事情发生咧，我就会可能你会觉得，你会 sense 我有啲嘢咁。 不过我唔会话你 系，我唔会话听咩事咁。系啦，我同佢讲，我唔会话听你咩事咁。 即系到头来，佢哋都未必知咩事。 诶，佢知嘅，知落咗计系咪知？ 最终都知， 最终知嘅系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就话说咧。就系、是、我喺度同佢哋倾，讲紧故仔，跟住突然间听到飘少喺度嗌，咁咧我就好下意识就拧住面望啦，即系我个人好快就拧住面就喺度望下，听下咁样。 望边树啊？ 望咗后边门口，望门口嘅，因为我知道声音喺门口过嚟。 O K， 咁我就望啦，咁样跟住我望望，咦？因为我哋电台呢个大门口其实系一块玻璃嚟噶嘛， 系 即系唔系玻璃嘅，即系贴 咗个 磨砂嘅。 其实都唔系磨砂啦，佢贴咗一个胶布咁，你睇唔到里面。 系睇唔到面啦，总之你见到影啦咁样啦。跟住我就见到出边有石咁有啲嘢肥肥哦咁啊，跟住我听到有阿小姐嗌，咁我就下意识拧住面望啦。跟住佢哋已经吓咗吓，做咩啊？做咩啊？咁 冇嘢，继续咁样，跟住又讲啦。 不过你又几惊吓，突然间咁样拧转面望。 系啊，嗰阵时成十点几记住。 吓、啊，已经系指时钟噶啦，其实 系啊，三点几咁样啦，已经。咁跟住好啦，咁遇事者就继续讲啦。咁讲讲下，跟住阿 manager 就突然间就出声啦。 嗯， 阿 manager 同我讲，佢话：咦，你个 mon 后边有啲嘢喎？吓，个 mon 后边有啲咩啊？跟住佢话。佢讲翻俾我听，阿 manager 话个我后边咧，其实我哋后边我嗰个电脑咧，其实影住就影住个电，即系影住我哋 影住而家嗰个 电视台个， 即系平时你哋直睇到直播嗰张圆台嗰个位置 啦，圆台个位置啦。咁其实 post 嗰度已经系冇灯，我哋冇打灯嘅啦，已经熄晒灯嘅啦，熄咗灯。咁其实纯粹白光，纯粹系得翻啲钢管灯遮住咁，冇、晒人噶啦。跟住阿 manager 话俾我听话，见到个 mon 咧，突然间咧。个光暗咧，唔系好暗，嘣嘅声又好光， 系， 跟住光光下又好暗，霍一声又好光， 震下震下咁， 系啦，跟住见到个 mon 咧系喐下喐下，咁但系其实我哋个 cam 咧嘅位置，我冇人会搞到个 cam 嘅， 系， 因为其实嗰阵时喺张喺另一边嘅位置，咁啊冇可能喐到啊，咁啊我坐咗喺个坐咗喺另一边噶嘛，咁啊大家佢好惊，跟住哦 well 咁样，跟住之后啦，咁我就，不如跟住我哋讲讲下，跟住就不如我哋走啦，咁跟住我哋唔走咯，咁跟住阿 manager 话要去厕所咁样，跟住阿 manager 话呢度系好衰，我可唔可以开咪讲啊？嗯，好讲。阿 manager 要去厕所，跟住阿 manager 吓到系唔啊，佢同我讲佢唔要闩门，即系哦好啊咁样。系啦，对唔住 manager， 对唔住，唔应该咁笑你，不过好正常嘅， 系啦。 好正常啊！遇到咁嘅情況， 系啦，咩就話要去廁所唔閂門，咁 驚係好正常。我唔係話我嗱，你千祈唔好覺得一個大男人咁都會咩都唔驚。你陽氣幾重都遇到啲事情，你都係會 都會牛啲嘅，係啦，都會牛啲嘅，係啦。咁樣誒，對唔住，我再講一次，咩嚟著？ 所以唔關佢事嘅，即係幫佢兜翻就真係唔關佢事，因為你未遇過，突然間遇到咁嘅情況，你唔牛就假啦。 係啊，即係所以即係，但係 成日都話啦。当你故事听得多，你可以不信邪，但当你听完这些故事之后，你见到有这样的情况，而令到你觉得不得不信的话，那你几咬我都觉得合理。 是啊，跟住好了，那我们对，即都再讲一次，不好意思啊 manager。好，咁跟住咧，咁就我就出咗，跟住我哋出去啦。跟住佢哋咧，好笑，即系我用咗好笑呢个字。跟住佢哋，咁佢哋戆，佢戆我。开咗门口啦，跟住大家又望啦，望住门口出面，咦咁样，跟住佢，我行咯，做咩啫？咁，跟住唔好你先行啦，咁，哦咁样， 嘥气啦，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嗰阵时咪仲恐怖， 系啊， 嗰时啊同阿台长录噶嘛，嗰阵时 系啊，四个人录嘅， 条友一行出去啊，出面嗰眼走廊灯即刻熄咗噶，佢行一步就熄一盏，再行一步又熄咗另一盏， 好似嗰啲咧有几， 跟住冚世界喺度话哇咩事啊， 哇咁样， 跟住话系咪嗰啲感光灯嚟噶？咁即系你都知， 系啊！我哋以为感光灯嚟嘅， 不过后来证实唔系、啊，原来 即系总之佢一行过就熄，一行过就熄。 系啊，两盏咁样熄咗，跟住咪 O 晒嘴咯。 仲惊系，所以嗰下唔惊。咁跟住好啦，同我哋落到楼下，咁我跟住去到 lift 口，跟住咁我哋好多人啊嘛。你知道我哋部 lift 其实 非常热闹噶啦，不嬲都 系啊。咁你知部 lift 程序量有限，我哋呢度啲部 lift 要分批噶啦。 系跟住去到佢哋。一窝蜂咁冲晒去，跟住到我嘅时候，入到跌， 即系留翻你喺度啦。 系，跟住我就佢跌嘅，我唔系佢哋入晒去都未跌嘅。跟住入到我之后就跌。OK， 对住我走咁，跟住我行楼梯啦，你哋自己搭啲咯，拜拜。 你咁诡异啊？咁我搭 lift 先恐怖啊！你大 家听，跟住佢哋系一系六个人， 嗰部 lift 咧好中意去一楼嘅， 系啊系啊系啊， 冇人底下都自己走上一楼，打开咗门，跟住落翻嚟又打开咗门，冇人 嘅，系成我都衰咁啊！跟住劲衰我哋，跟住我就一路行楼梯咯，咁我自己行到我心，跟住佢哋行到落后，第一个一人问我有冇嘢，有冇嘢，有咩啫？ 咁知我啲同事啊，有冇嘢？有冇见到嘢？ 跟住我 就唔话你听啦。 跟住我同佢讲有咩啫？ 咪系咯， 咪见到你哋咯， 做咩啫？跟住之后，我跟住之后咧，又跟住之后好啦，咁啊护士咁，我哋继续行啦。跟住我哋一路行出，行翻出去大马路咁样等佢哋下地。 佢哋会唔会心安啲啊？ 我 OK 嘅，佢哋好啲啦。跟住 条红道道都好多鬼， 系好多嘢 嘅。红道道过以前嘅巴士，佢维修咗好多嘢噶。 喂，我哋好衰，好似越讲越多。无关痛痒嘅嘢添， 好，跟住我哋行到去，跟住佢哋之后，即系佢哋沿道继续讲紧嗰啲其他嘅嘢啦。 啊，够胆死仲继续 讲。跟住好啦，跟住睇翻我要睇翻啲资料先。佢哋跟住嗰晚咧，我喺个群组度就打了一段嘢嘅，我就同你讲，我对唔住，我唔应该喺呢个时辰讲呢啲咁嘅嘢嘅，咁样即系讲鬼故啦，咁样。 系。 跟住佢哋你陆陆续续发生咗好多问题啦。 佢哋自己啊， 系啊，佢哋出翻嚟嘅，即系走嘅时候，跟住、 我好想听一下喎、啊，翻嚟呢啲嘢，佢哋遇到啲咩咧？究竟 好笑，等我一阵， 两一个总结啦。 咧，佢哋话佢哋我记得下，我趁我而家一路碌嘅时候，一路讲，我记得佢哋就讲话有班女班青春少艾就去咗洗手间，跟住咧佢话明明第一个去嘅时候咧，入去嘅时候冇问题噶，闩门开门冇问题。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第二个系啦，跟住佢出咗嚟十秒，跟住佢哋就想再第二个女孩子想去洗手间啦， 系， 跟住隔咗话前后唔够十秒，跟住栋门开结都开唔到， 系边个厕所先？ 唔系，即系唔知佢哋边个厕所，即系出咗去洗手间啦，我唔知 出面嘅洗手间， 系啊，佢话 自己吓自己啫，系嘛？ 佢话唔系，佢哋就喺度形容啦，就话咩？佢哋试过推啦，大力咁， 即系同一格厕所， 同一格厕所，即系一个人去完出咗嚟，闩咗道门啦。咁、出翻嚟，咁道门就会自动闩翻埋啦。 人有冇喺外面先？ 人喺外边嘅，跟住咧，佢话明明，佢话推结都推唔到，就好似咧个感觉就系有人喺入边推顶住， 即系可能企喺你面前塞住你， 系啦，顶住咗道门，就唔俾你推， 开唔到， 开唔到，跟住佢哋话劲嘅嘅。飙走 有冇 大叫？ 唔知系啦，呢个都系纯粹佢哋喺问。 唔怪得之后嗰个礼拜，我第一日复工翻嚟嘅时候，就发现点解你成日强调一样嘢？希望冇鬼啦。 嗱，跟住嗱，呢个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喺我哋自己个内部群组度，我就讲咗句：，对唔住，我系咪讲错嘢？我唔应该吓你哋。咁跟住之后好啦，我唔知啦。嗱，即件事我嘅版本， 其实佢嗰部分已经告一段落噶啦。 系啦，我嗰部分就已经去到呢度啦。 系啦， 跟住第二个礼拜到你啦。 咪就系头先讲嗰样咯。其实期间就录一啲同我哋个节目冇关嘅嘢。 系啊，我哋未录嘅嗰阵时都。 嗰日我亦都冇讲鬼故嘅所以咧就应该好正气嘅嗰日，就冇邪骨嘅。 系，冇邪骨嘅。 即系你都知啦，佢哋个节目就非常热闹。其实应该亦咁形容嘅，因为当晚咧就连戏有几个节目一齐直播， 应该旺盛啦、啊。 三段时间都系直播时间，所以就 check 咁转啲人， 系 非常热闹兼繁忙，所以基本上就你话想见只鬼都难嘅。 系 我就系觉得我哋好烦啫， 好嘈，好嘈， 嘈得太紧要，我都觉得都啱嘅，冲下人气啦咁。 你谂下，我哋就系呢度，即、就、系、是、我哋喺度咁样讲啦。其实我哋即系如果做呢啲直播嘅时间，而又咁啱得咁巧，即系前边有录音啊，后边做直播咧，我哋喺呢个录音室入边咧，系同时间可以有十几人喺呢度同时间出现喺度， 好忙噶，可以 好多人。咁啊，但系我哋呢度已经其实好逼噶啦，即系其实好晒 嘅 啫嘛。 即系话个人气就好旺嘅嗰日。 系啦。 咁、冇咩异样嘅。 嗯。 录音嘅过程啊，或者系直播的过程都好顺利，冇咩话好特别嘅异样咁。好啦，戏玉咧就发生喺十一点后嘅。 又系十一点后。 冇错。 好。 嗰日咧就又系啦，我哋对上个节目嘅直播完咗啦。 系啦。 咁啊，跟住就 又系楼上， 佢哋就终于唔留嘢啦，唔留低啦，搞掂晒就执嘢走啦，咁啊，剩翻我做管理员啊嘛，咁所以我喺度善留啦。OK， 其实都唔系话好大嘅异样嘅，即系同平时一样咯，执下垃圾啊，熄晒机啊，整理好啲声带啊 ，mark 好晒啲 log 先，跟住等第二个期嚟录音嘅时候有得用啊，呢啲嘅啫。同平时一样冇咩特别，咁啊临走就安常啦， 咁啊，谂住行孭住背囊啊嘛，行去熄灯噶啦，准备即系开。我话衰嘅有阵时， 系、 啊、我系熄晒灯先开门。 你好过分啦！我永远都唔做呢样嘢嘅， 好恶毒嘅有阵时对自己真系。不过嗰日咧就唔系，我系开门先熄灯嘅。不过事件咧就系唔系喺我开门嗰度有异样， 系 而系咁啊！厕所就行过厕所啦，厕所闩咗门嘅啦。啊，咁啊，我又未去开门嘅，准备去开门之际就突然间听到一啲咿咿硬硬嘅女人声啦。咁啊，嗰啲女人声咧，基本上就又系怪舌赖啦吓，我啊听唔到佢讲乜啦，亦都唔知佢想讲乜啦。咁我已经开始觉得膊头重重咁噶啦，已经觉得系咪嗰味嘢啊？咁啊， 又嚟啊你！ 跟住转个头谂就觉得，唉、哎，会唔会系出面楼上楼下咋咁啊？嗰啲人咋咁？冇理啦，就开门熄灯啊，闩晒啲嘢啦。咁然后就闩门啦，同平时一样啦。咁啊，到门嘅设计就除咗系中间有块玻璃以外咧，其实就系、是、钢嚟噶嘛。 系啊系啊， 不锈钢嚟 噶 嘛，所以就好似啲镜咁嘅， 嗰啲镜面 系可以反映到隔篱左右发生咩事噶嘛。气郁就喺呢啲嘅不锈钢框上面啦。咁啊，已经。冇咩遗意咩嗰啲怪声㗎喇，我已经冇理 㗎。 不过一闩咗道门，諗住就开始，因为条锁匙未拎出嚟，我就拎出嚟啦，諗住去锁嘅之际，我喺右眼眼角就睄到啲嘢，就喺右边嘅钢门框上面。个右边嘅钢门框呢，其实就映照住隔篱嘅 门口， 门口嚟嘅。咁啊，隔篱个门口就系一啲嘅磨砂玻璃嚟嘅，吓睇到里面嘅，咁啊，净系睇到神台灯啦，咁。 系。 咁啊，真系好唔好彩嘅啫，我。你哋听到声。 系啊，我见到声。 我睇到影。 你见到啲咩啊？ 眼角就睄到一个人影。 人影。 最初以为系我睇错嘅啫，我又冇谂住冇理佢嘅。不过你都知道我八婆心态想着不理拿个锁匙去插落那个锁匙窿的时候插了下去跟着又搜一搜不屁喎还在这里、啊、 留了在这里 长头发的添今次还没被我见到跟着我望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就即刻就拧转面啦、 嗯、 就望向那个门口啦跟住那个影就是好似喺嗰个玻璃门上面 ，shut 一声。 点解我肯定系 shut 一声变咗？因为眼神台灯。原来咧、嗯，我睄钢门嗰度嗰个影嘅时候，系见唔到盏神台灯。 吓、啊！ 我拧转一望嘅时候，嗰个神台灯就由黑掹掹就变成红色。 吓、啊！ 即 系有嘢前边啦、啊。 即系意味住一样嘢，佢眼灯嘅前面有嘢遮咗。你明白我意思 吗、啊、我明白啊。 亦即是说我没有眼花了因为这个是两个画面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在个钢门上面那个倒影。第二个画面就是我拧着面的时候那块玻璃磨砂玻璃那个倒影。而那个影是我眼见到的就不是再透过第三样东西来见的。 是。 一个折射不是了真的。凭。佢就系咁样凭空消失咗，跟住我成个人我就觉得好唔聚财啦，已经咩事咧？咁佢喺度谂，而家做咩事咧？咁，所以跟住我就离开咗啦，即系锁好门之后，咁啊离开咗电台啦，跟住咪同你讲咯，系啊。我最初我都怀疑，即系因为你对上个礼拜咁样嘅情况咧，我最初都怀疑系因为呢度附近装修嘛，嗯、有动土 啊。系啊，因为啲 会唔会系受到呢啲嘅影响，定因为某程度上就因为动土嘅影响而令到有啲嘢入到嚟咧？咁 其实我都有谂过嘅。其实因为我初初咧，我哋因为我哋而家呢栋大厦全栋翻新啊嘛， 咁跟住我又谂紧啊，会唔会因为啊地盘喐喐动咁 啊， 又搞到 正常啊， 系啊，搞到佢哋咧咁样。 定系因为咁破咗某啲结界入到嚟咧，咁但系睇个势唔似， 佢又都仲系未入到嚟， 系又似乎唔系，仲喺外面凹凹样样嘅。 系啊， 不过后来俾我谂到一样嘢，就系我哋次次发生嘅时间点啊， 系 都系 嗰啲时间， 亥时到戌时嘅时候啊， 系 咩啦？唔系戌时，系亥时到子时嘅时候啊， 系啊。 咁于是乎我就谂起。是你上嗰次又是呢个时间我离开再早少少添我仲要系。 即 是你是指差不多到中啦我是指初咋嘛。指示初咋嘛都已经咁样跟住我就諗是睇嚟应该是某呢条友喺某一个时段佢係可以释放到出嚟。 嗯。 而可以做到一啲嘢。 是 但係佢唔能够去到其他地方。 系，都继续系喺佢夸夸，即系好似限线咁。 我唔敢讲话系佢困咗喺某一间室度啦，即系某一个范围。 系， 但而呢一个范围唔包括我哋呢度在内。 啊，系啦，系啦， 佢 即系一路都系出边咯。 可以喺走廊，可以喺其他嘅地方，或者系嗰啲后楼梯、后门都唔定。 嗯， 我哋唔确定。 系， 但系确定一样嘢，佢只系困到喺某一个范围。同埋佢只能够喺某一个时段出现， 系啦，又或者调翻转会唔会其实佢喺即系唔知道，我突然间谂紧佢会唔会只可以喺或者咁讲，会唔会唔止一个？ 即系你意思系话地方啊，定系因为灵体先？ 我话灵体应该唔止一个咯， 暂时未确定， 系啦， 吓唔确定呢样嘢。只是确定一件事就是某一个时段是会有一些事会发生的。 是的、啊、指定某个时段。 所以就奉劝啊即是不是听众啦我们的事工啦。 我们的同事。 十一后呢不是说你不留得低这里做事而是说不要讲鬼故就得了。 是对不住。 在这个十一点后呢就做翻啲正常嘅嘢，唔好做啲唔正常嘅嘢，咁就得噶啦。 系啦，咁啊，再喺节目上面咧，同楼上嘅节目嘅各位天天笑牙同阿 Manager 讲声，就系对唔住我。 佢哋好惊我睇嚟，其实唔使惊啊，因为 真系 唔使惊。好老实讲，啱啱头先讲腾楞呱呱楞腾咁咧，其实四围都系噶啦， 系啊，呢度四围都系噶啦， 只系。你见到咪见到咯， 唔系大家咪，我好担心我哋要郑重咁样去讲一次咧，就系呢一即系、就是、我惊啲同事突然间上唔敢再上嚟录音， 咁唔使惊， 系 同我哋呢个范围冇关嘅， 系啦，咁大家就唔使担心，即系出入都其实安全， 系安全嘅， 系啦，所有嘢你。基本上你不是好似我哋两条粉皮咁样咧，即系会搞事啊？系咪？我哋两个即系比较特别啲嘅，我哋两个真系 算啦，系即系见到都当笑话睇嘅啫，可以点啫？吓、啊，最多净系知道一样嘢，我见到你，我吓仔咯， 系我哋吓啲啫。 好，咁啊，系咪交代完啦？ 差唔多 啊，即系破戒啦吓，咁、啊、但系咁讲啦，只此一次啦，因为呢单嘢因为都证实到嘅就唔系，即系因为唔关我哋呢个范围事，而佢究竟系唔系害你又唔系，好可能系因为八卦啫，我都觉得啊，老实讲，点解佢会出现咧 ？Overtime 都要讲啦，系因为你太热闹啊， 系啊， 我事后我谂翻起就系点解佢会咁样咧？其实某程度上佢现出嚟个样系点咧？就好似动物园呢嗰啲动物对你好奇咪隔住玻璃睇佢哋嘅。 即係佢哋。 佢对你个人好奇嘅佢趴喺个玻璃度嘅。佢 exactly 就 係 咁样样啦。 见 你班友仔咁嘈佢咪趴喺个玻璃度望下囉。发生咩事呢点解咁吵嘅咁啊。 以后点知。口都千千小矮喎。 一出嚟望嘅时候就发现。点解个马佬嚟嘅？ 咦，好多青春少艾又有靓女喎！ 明明有青春少艾喺度嗌嘅，点会变咗个女？ 变咗个文奴？ 变个麻甩佬嘅 文奴？ 仲要好粤唔粤语嚟戏添咁 啊！咦，遇咗咁真系好麻甩嘅文甩佬？ 我相信佢知道我望佢嘅， 系 佢知道我望到佢嘅，咁所以佢先缩入去嘅啫。睇嚟佢都几惊我。 你个样好狗熊。 多谢晒，我都唔系凶神恶煞啫。 系， 调翻转头讲，我真系唔好彩啦。 大家斗唔好彩啦，大家斗唔好彩啦。 嗰句啦，就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吓。 系啊， 就 是， 你只要你唔好搞我，我唔理你噶。 嗯， 啊，咁啊。系啦，呢，這个故事就完毕啦，啊，希望唔好再来，啊， 明天不要来， 明天不要来啦，啊，咁啊，下一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端午都就嚟嚟啦，咁啊端午前、端午后，咁啊到时有啲咩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掉我屈原落台， 系唔系掉屈原落台咧？究竟 定系掉只粽落台咧？ 定抑话食粽都会可能有故事咧？ 食粽的故事。 好，咁啊留翻下一集讲啦。 好，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